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呢，就来跟各位分享这一张唱片《狂飙青春》。那么提到青春这个词，各位最先想到的是个啥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那么在这张合集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周华健带来的《做了错了》。这首歌呢，收在他1987年发行的专辑《新的方向》之中，这也是他呢进入滚石唱片后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时呢，公司给他的定位就是什么呢？很有意思，叫广告歌手。因为当时呢，他还在做助理的时候呢，经常接私活儿，接啥私活呢？就是给广告公司去唱歌呗，每次都是唱一小段几句歌词，可能呢都不到一分钟，唱完了呢也不署名啊，没你啥事儿。但是呢，没想到还是被唱片公司的同事发现了，哎，小样啊，行啊，这个干私活这个，结果呢，老板拿来一听，哎，声音条件还不错嘛。唱的这个广告歌也还挺多嘛，那干脆呢把这些歌都揉在一起做一张专辑好了。所以说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周华健的这一首《做了错了》。做了错了，来自周华健。有没有各位这样一种感觉呢？完全不像周华健现在的这样的声线，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青涩？确实，这就是他的第一张专辑《新的方向》之中的一首歌曲。 过多少的梦，做了错了，我是否也失去洒脱，告诉自己不再年轻。 那么除了这首《做了错了》之外呢，专辑《新的方向》的同名主打歌曲也收在《狂飙青春》这张合集之中。那么其实呢，为周华健制作专辑的已经是公司当中比较破例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其实以他当时的身份是轮不着为他做专辑的，因为他是助理身份进入公司的嘛，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帮人买饭、跑腿、拿东西。而从滚石出道的那些人呢，是一开始就是以歌手身份和公司签约的，经过培训呢和训练之后呢才能发唱片。周华健按说呢是应该不会有唱歌的机会的，即便是有也是需要大合唱的时候找他呢去凑个数这样。结果呢，周华健真的没有想到凭借自己接的私活居然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哈。 其实呢，私活与否呢不重要，他能够接私活也是表示了自己对于音乐的喜爱嘛。新的方向来自周华健。新的方向来自稚嫩的周华健的声音。易先生说，我的青春是一场接一场的汗组成的，挥洒在球场上的满头大汗，考试紧张到手心出汗，考砸了回家报成绩前的冒虚汗，还有被我老爸批评时的冒冷汗。好吧， CC 也说，青春当然是要狂飙了啦，为了体育考试达标，在操场上狂飙，通过不懈复习实现分数的狂飙，当然时间也在狂飙，而且他比我们跑得快多了。那么最开始当歌手的时候呢，周华健还是有点不自在的，因为之前呢我们也说了，他是以助理身份去看别人唱歌，自己呢在边上听歌享受，哎就可以了，也没啥负担，是吧？这突然现在一下自己成为了歌手，哎，这个不行啊，不适应啊。虽然说呢，他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歌手梦，但是以助理身份加入滚石之后呢，他就觉得啊，算了，放弃吧。他觉得自己顶多也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所以说呢，这个虽然说心情很复杂，但他还是挺激动的，是吧？毕竟这个不是谁都能当歌手啊，啊。那么得知自己有机会出专辑，主动把早年间写的歌哎都拿出来，哎老板你看一下，你看这些能不能用哈。可惜呢公司一手都没看中，因为滚石唱片的要求和格调呢还是比较高的，而周华健早期的作品呢也都不是太成熟，很快呢就被淘汰了。好吧，我们一起来分享这张合集《狂飙青春》当中收录的第三首周华健的歌，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首啊，献给宝贝的歌，亲亲我的宝贝。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一世中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 宝贝。 亲亲我的宝贝，来自周华健。好歌会说话，继续为各位直播，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经典唱片秀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狂飙青春》。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提到青春这个词，各位想到的都是什么呢？那如今呢，周华健呢算是滚石唱片创作型歌手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周华健他自己认为哈，也要归功于这个李宗盛哈。当时呢，李宗盛在滚石唱片算是一个格调很高、水平也很高的一个制作人。周华健呢，有一段时间是把他呢当做自己的目标来去奋斗的，因为李宗盛写的歌呢很奇怪，总是有一种魔力，能够抓住别人的耳朵，让人听了上一句呢就想去听下一句。听了第一首就想听第二首，是吧？听了这张专辑还想听下一张专辑。所以说呢，早期的时候呢，周华健还尝试过专门模仿李宗盛的创作手法，从创作的习惯到句式写法都琢磨过。到后来呢，周华健觉得自己一直也达不到李宗盛那样的犹如神来之笔的境界。刨除一些个人特点来说的话，生活和阅历相信这是无法替代的吧。和自己赛跑的人，来自李宗盛。 虽然在你离开学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不会有出息，你却没有因此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人的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最常见的就是你的理由离你而去。需要一点点打击，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流涕。在那时候我们身边都有一卡车的难题，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 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一生里，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奋斗永不停息。 我的头特别大，他说青春不过就是几届世界杯嘛，每一次看世界杯都格外的感慨，总觉得间隔并不太久远，每一次都能看到几张熟悉的面孔，但是呢仔细想一想，其实是一个四年接着一个四年，陪父亲一起看了三届世界杯，青春就结束了。橘子说，对我来说青春应该就是大学吧，能够自由的表达，有着张扬的活力，可以释放天真，做最真实的自己，那也是我们回不去的曾经。周华健呢和李宗盛的关系呢挺微妙的，工作时候呢有点像师徒，周华健呢跟着李宗盛学了很多东西，但是呢抛开工作关系，两个人就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在2008年两个人和罗大佑还有张震岳一起组成了纵贯线乐队，相比之下呢张震岳算是队中资历最年轻的，因为他呢出道最晚。但是呢乐队解散之后呢，周华健把张震岳的名字也加入到了自己喜爱羡慕并且想要学习的名单之中。他呢和李宗盛做唱片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并不把专辑当作工作项目来看待，那么弹琴唱歌的时候呢显得特别潇洒啊，谈笑风生啊，这样就把一首歌给做出来了。所以说周华健呢啊非常的佩服，因为他呢每一次写歌都很痛苦嘛，所以说呢一直想要尝试能不能自己也用张震岳的方式去做一张自己的专辑呢。好吧，上半时段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亡命之徒，来自纵贯线乐队。 跟你到很远走，跟你一起走到白头，但是我又有抱怨无有，忘记我们承诺，忘记曾经爱你爱得那么浓，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必须离开熟悉的街口，请你不要忘记我，这夜里有小雨飘在空中，当我扣扳机的瞬间，灵魂早已卖给魔鬼，可笑的是我好想求主帮我赎回，赎回我那一丁点的尊严，想起妈妈的脸，对不起这些年是否有机会再见你一面，妈妈，我犯了错，你会原谅我吗？我已经踏上了末路，别人眼中的亡命之徒，哪里还有我的藏身处？我的兄弟离我远去，我还傻乎乎的相信道义，所谓的人性，莫非要用血和泪来换取教训？不想再混下去，想说干完这一票，我就不再聊 Loki， 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不停。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出发了，不想问那路在哪，云顶那一样什么关卡，当车声隆隆，我开始坠头，他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有一种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就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了蠢事，变成了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的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5868-5868-5868。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继续受暖高压脊的控制，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光照强烈，气温较高，仍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体感比较闷热。午后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间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陪伴各位，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狂飙青春》。那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各位有没有觉得一首歌能够代表您的青春呢？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哈。萝卜说，用一首歌来概括青春，可能我会觉得周杰伦的蒲公英的约定，记得里面有一句歌词唱的是，而我已经分不清你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其实呢仔细想一想，周杰伦很多歌都还挺适合总结青春的。齐峰也说，我刚刚还在听一起吃苦的幸福和上上签呢，他是我啊，这个他应该是指周华健哈。周华健是我为数不多的喜欢的歌手之一，粤语专辑我也有，搬家都不见了，好可惜啊。我和巴喜还有小花君说，有难念的经吗？啊，未来我们做周华健专辑的时候，争取加上这一首哈。广宇也说，刚打开收音机是华健的歌，会唱的不少，周李二人转，二人转还行哈。那么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纵贯线乐队的《亡命之徒》。这首歌的作曲呢，是由乐队资历最小的小岳岳张震岳完成的。周华健说呢，创作的时候呢，谈笑风生，很潇洒。主要原因呢，是他写歌的时候都是随心所欲啊，写的都是自己的最真实的状态。那相对来说呢，不怎么考虑听歌人的想法。那么这个特点呢，也是在张震岳98年发行的专辑《秘密基地》当中体现的是尤为明显。当时的张震岳呢20出头，这张专辑的主题呢都是围绕一个20岁年轻小伙的心情展开的，强烈的速度，迷幻的青春，爱情至上，坦白直接，是吧？这些人不，这些特点呢，都是年轻人的一个怎么说呢，很有代表性的一些特点，那么也是张震岳那个时期的特点。好吧，接下来我们就造一下来自张震岳专辑《秘密基地》当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自由》。 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打开一瓶红色的酒，看着鲸鱼游来游去，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我没有关系，你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一切好安静，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哭泣，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我的泪滴下来，你从来不曾看过。为什么？为什么？爱是让人变沉重，没有人。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哭泣，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我的泪滴下来。为什么？为什么？爱情让人变沉重，没有人告诉我，原来不是我想象。不要回来，你已经自由了，我也已经自由了。 自由来自张震岳，这首歌呢也算是张震岳继《爱的初体验》之后的又一个代表作了。其实呢，在这张《狂飙青春》专辑当中还收录了很多其他歌手的代表作品，其中有几首呢还是他们的成名作，比如说任贤齐的《依靠》。之前呢我们专门有一期节目拿出来聊了任贤齐，还花了挺大篇幅来说这首歌的。当时呢任贤齐差点因为没有作品被公司解约，后来发觉他的小虫呢为了留住他给他写了这首歌曲。小虫呢也说，依靠这首歌其实是最能够代表任贤齐和他的关系的。任贤齐成名之前呢，依靠小虫留在了滚石唱片，并且呢在歌坛站稳了自己的脚。后来呢小虫被助理骗走了一大笔资产，变得是一贫如洗。那么这个艰难的时刻呢，那么同样也是任贤齐对他慷慨解囊，给了他一大笔钱，才帮助他度过了这样的一个难关。所以说呢，两个人可以说的是患难见真情。但是呢，这首《依靠》好像不是唱给他们俩的。好吧，讲完这个故事再放《依靠》，就感觉好像有点是吧？那样的感觉哈。好吧，一起来分享《依靠》，来自任贤齐。 我让你依靠。没什么大不了，别再想想他的好都忘掉。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明明认认真真的去爱，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是你的。至少你还有我，还有我，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只要你需要我，告诉我，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来我的怀抱，你想哭就哭吧，没有人会知道。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别再想想他的好。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明明认认真真的去爱，就是得不到。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 依靠来自任贤齐。雅致姥姥说，周华健《天龙八部》的主题曲也是一种霸气内在呀。爱阳313也说最喜欢李宗盛那一首和时间赛跑的人，超肯定也喜欢吧，是第一是第一。而且他还说要为我点播一首《亲亲我的宝贝》，好吧，谢谢。憨厚老实的大师兄也说，用一首歌概括青春的话，应该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现在最好的朋友就是大学时跟我同一张上下铺的人。上学的时候呢，我们一起熬夜画图，熬夜打游戏，现在呢各自成家了。不过呢，前段时间还是和各自的老婆请了假，一起熬夜看了几场球，真不容易，珍惜哈。那么现在音乐人呢，在这个创作的时候呢，普遍是追求一个新的技术，是吧，新的风格。那么前年呢，从国外吹来了一阵这样的电音风哈，最近几年呢，就很多的这样的歌手在尝试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加入了电音元素。其实呢，在二三十年前，歌坛的风气不是这样，很多优秀的歌曲呢并不是那种追逐潮流，反倒呢是反其道而行，这是仿古。比如说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这也算是他的一个代表作。那么这首歌的歌词黄沾创作，曲子改编自我国著名的古曲《将军令》。那么这是一首源于唐朝的乐曲，最早呢属于这个皇家乐曲，就是拿来表现这个古代将军升帐时的这样的威严庄重，还有这个战斗时的激烈紧张。那么呢，流传至今已经有这个上千年的历史了。那么林子祥版本的《男儿当自强》推出之后呢，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后来呢，成龙在93年也发行了专辑《光荣岁月》时也收了这首歌曲。后来呢，这首歌也被收入了《狂飙青春》之中，一起来分享成龙这一版的《男儿当自强》。 而当自强来自成龙，收在《狂飙青春》这张合集之中。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那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艾克尔说，青春都献给了足球场了，上了初中之后跟班上同学一起踢球，那时候呢他们嫌我矮，按说我这种人应该去守门的，为什么矮就要守门呢？那岂不是更糟糕了？可是呢他们看我跳得不高，胳膊也不够长，就让我当了后卫。学生时代的足球嘛，后卫基本上都是比较水的人才去当，呵呵，这是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没想到呢跟着他们跑了几年，我的身体素质变强了，个子呢也慢慢长起来，在后卫这个位置发挥的也是越来越好，从最开始被嫌弃慢慢成为了大家觉得最可信的人，真棒。90年歌手苏慧伦发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叫《追得过一切》，当时呢他凭借这样清亮甜美的歌声，活泼亮丽的外形，获得了很不错的反响。后来呢这张专辑也被很多歌迷看作是滚石唱片在打造少女系歌手方面的一个成功案例。那么因为之后的徐怀钰啊、卓文萱呢等人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苏慧伦的影子。其实呢这一类歌手之所以受欢迎，跟时代背景呢有很大的关系了。因为在这之前呢，女歌手唱的都是一些悲情歌曲，旋律呢很舒缓，久而久之呢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听感上的疲劳，是吧？那么苏慧伦这一类少女歌手出现的时候呢，就给人带来很大的新鲜感。追得过一切，来自苏慧伦。苏慧伦追得过一切。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听不到。可能呢喜欢她的朋友会觉得梁静茹这是翻唱的吧，其实呢这是一种误解了。第一个唱这首歌的人就是她，最早呢收在03年11月发行的专辑《恋爱的力量》之中，只不过呢其他版本发行的时间呢跟梁静茹版本出现的时间差的不多，所以说才会让人觉得梁静茹是个翻唱吧。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在稍后呢为大家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天晚上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由成龙、罗志祥和欧阳娜娜主演的国产科幻影片《机器之血》，喜欢的朋友可以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娱广播11点钟不见不散喽。